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只要是用情绪跟感情在做勒索的，好难哦， 好难。 你看哦，同样我今天是被勒索的，我只要被贴一个标签说，哎，我起立是要冲啥？你真的很不友好，哇塞，这个中国式的好人那个孝道一压下来，这个事情就大条了。 欸，真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子，他就是他的老公很孝顺， 对。 然后呢，可是你知道有些时候婆媳住在一起总是会有一些问题嘛，总是会有一些摩擦，然后就讨论说那是不是夫妻就两个就搬出去住好咯，不讲就没事哦。一讲就他那个婆婆，因为他婆婆本来就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人，然后一讲呢，他婆婆就说，好啊，我养你那么大，你就这样搬出去住，那我谁来养，我去死好了，就威胁用自杀来去威胁他儿子说不要搬走这件事情。那最后我朋友跟他老公也没有搬走，但是问题是每天都是住在一起的感觉就变得很糟糕。你心里就知道说你其实你儿子是被你勒索才留在这个家的，不是因为说对，你懂吗？就是心甘情愿或者什么，然后才留在这里的。那个感觉差很多，那个婆媳之间的嫌隙就越来越大。 我觉得如果是家人关系，然后你是被勒索的那一方，你要先做的事情，也许不是立刻产生冲突。你被勒索一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件事，就是你的内在一定你的自我没有很完整。所以你对自己的自信跟定位一定也是比较就是需要被人认同的。 比如说刚才那个例子，说我需要被人家认同我很孝顺， 对，或者我很怕人家说我不孝顺。 对， 因为我已经很尽力在做一个孝顺的人了。 是啊， 对。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在亲密关系里被勒索，我都会先跟那个被勒索的人做内在的内心建设，就是你至少要先成为可以尊重自己跟敬重自己的人，你的能量往上提高一点，你才有那个勇气说实话划界限。划界限都还没有冲突，划界限是先从自己的内心知道今天他丢来的情绪没有炸到我的内心，但我知道他在勒索我。这是第一关，我们被勒索的人自己要先，我们尤其我们做陪伴者的时候在做的事情是第一件。这个比如说今天如果投射来的是我的爸爸或者妈妈，甚至有人是老公公公婆婆，那都不是我可以改变的人。那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至少要先让我自己知道，第一，他们这一个讲过来的不是真实的我，所以当别人指着你说你真不孝顺，你要知道那是他的感觉。 你是吗？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不是。 对， 当你自己的内在的稳定度高一点，对自己的韧性高一点，勇气多一点，那接下来开始要练习有一些界限。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住在一起这件事，如果 我能做的事情也许没有办法马上搬出去，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家里有什么地方是专属我们夫妻俩的，你总要知道有一些是界限，然后用好的语句开始沟通。那个好的语句就是我理解妈妈你希望有人陪你，然后你养孩子，你儿子这么大了，如果我是你我也希望他陪我，但我相信你也希望你的孩子的婚姻不会破裂，所以我们也很愿意我们好好的住在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我们夫妻有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如果在房间里的时候什么什么的，就是当你能量提高你才有那个讨价还价的余地。说实话是 哦，对啦，筹码要够多啊。 对，而且如果你内心很脆弱，其实你很容易被激怒啊，或者过度委屈啊，你就会是暴走的，或者是悲哀的、忧虑的人。那你在家里的位置，或者在那个关系里，你的位置又更矮一阶，因为你能量越来越低了。对， 委曲求全，然后反而得到的是遍体鳞伤啊。 所以在关系里面的勒索，其实最不容易处理，可是相对的来说它也是最核心的挑战。就是你知道我们人啊，像我现在40多，你也40多，我们一路活到这个年纪，如果我的内心到目前这个年纪都还是个内心比较不稳定的，需要别人肯定的，那你就要知道你这个功课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呢？已经拖了三四十年了呢。 晚做总比不做好啦。 嗯，对，所以现在做好不好？现在做 都来得及。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自己觉得你在一个被勒索的状态里，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不管是心理咨商师，或是疗愈师，或者是陪同者，好好的往你自己内在做点功课。英文有一句俚语，就 We teach people how to treat us， 我们其实是在教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所以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会被勒索的，其实也是我长期已经允许别人不尊重我的结果。 以前蛮常发生这种事情啊，就是因为以前不是男尊女卑吗？ 对， 男尊女卑，当然这个大环境有关系，但是女人自己把自己看小也有关系。 嗯， 对啊，就常发生说可能老公对老婆其实不是打就是骂，就是看不起，就是在小孩面前去数落他的不对，那他觉得说好像在家跟佣人是差不多的。 嗯， 然后妈妈自己这边也说啊，我在你们家就好像佣人一样，自己也把自己看得很小。那当小孩子好，可能老公也过世了，他的小孩怎么对他，其实就跟他老公对他的方式是一样的， 嗯， 也是骂啊，也是觉得他就像佣人一样，就使唤啊或者什么的， 嗯， 就像你讲的，就是真的，我们要是重点是在于我们怎么对待自己。 对，而且你会想，你会想到很多电视的剧情，就是你知道家里最有自由跟说话权的，都是家里最叛逆的，为什么？因为他最勇敢 say no 啊。台语的那个俗语叫做扔头轻滚，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核心是爱，就是我想要被爱，可是我选择了一个把我自己牺牲掉来求取或换取你的爱。但你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一定相信到现在那些都没有得到你要的爱，你反而失去了最原始被人尊敬的那个自己。 嗯，然后才怪别人说为什么你们都不爱我。 对对，所以源头就是你要先回来，至少你要先尊敬自己，尊敬我的情绪，尊敬我要 say no 的这种选择。 嗯，欸，no 只有两个字，但是却比三个字的还难讲。 对 ，yes 才三个字，对，不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而且它其实有非常多样态，它也许不是直接的说我不要， 嗯， 你也许可以练习说我想想看，总可以吧。 对，当下不要直接的就 承接。你有很多的选择，而不是直接就反射性的说哦，好啊， 好啊， 对， 好啊，听起来就是心里千万个不愿意。 对啊，你如果循序渐进，你现在嘴巴吐不出 no， 你可不可以至少从好啊想，你可以让我想想吗？给自己往后退的一点空间嘛。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你在勒索别人吗？或者你正在被勒索吗？其实无论你是哪一个角色，都有很重要的功课要做。如果你是个喜欢勒索人的，我相信你自己的内心世界一定也不太完整， 也可能他小时候被勒索啊。 对，你需要展现那个掌控跟权力来证明你自己是谁。 嗯， 对。那如果你是被勒索的，也许你也太久没有尊敬你自己也有关系。 哎，对，可能你刚才有讲到啊，就是说后面我们来讲数字的部分，那你觉得就数字来说，哪些数字可能比较会容易被勒索，或者是哪些数字比较容易去勒索别人，有这样子的？ 严格这样讲吧，就是有一些数字的基本的回应的反射动作， 嗯， 就是喜欢 say yes。 比如说如果你是有二的人， 嗯， 尤其在亲密关系里，你习惯说好。七号的女生，男生不一定哦，七号的女生也比较容易惯性说嗯好。还有一种六号的完美主义者也习惯的说嗯好。 哦，真的哦？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我在你眼里都是100分的。 哦哦，用这种出发点哦，了解。 嗯，那另外有一种八号也会跟你说好，但他要说好的原因是什么？ 我来担好。 嗯，就是我有应，我内在有个应该 啊， 我会有一个应该制约我自己说我不能说不好。 嗯， 啊，我是家里的大姐啊，我是一个好孩子，我应该要说好。 嗯， 对， 都是在应该。 对，所以不是说你有这个数字一定有，只是这些数字有一些行为模式很惯性的说好，可是反过来这几个数字也惯性的期待别人要说好。我刚才没有点到的数字就没有吗？不是，是比如说你看我是一号人，一号人其实对于做自己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我很难强迫我自己说好。还有一个也常常说好的四号啦，因为四号有好孩子心结。 对对对对对， 他的不安全感会让他说好。 不好， 所以 我说不好， 刚才讲的是四啊六啊，二四六八加七啊，那九号会不会说好？会， 会啊。 九号会说好的原因就是他已经习惯当好人了。 对啊，就先答应再说嘛。 对，所以严格说起来，比较不容易，比较不容易陷入那个开口就说好的，比较会是那种一啊三啊，还有七号比较偏理性的一三五七。但七号有一半，七号如果你是比较偏男性或理性逻辑的，你的七就比较不容易一直说好。可是因为我刚才有特别说七号的女生容易说好，这跟大环境教育有关系 啊。 对，他们会惯性有那种油麻菜籽命的个性。 对，台湾七号女生好像比较就是 比较苦，东方的七号女生。 对， 對， 對， 像林志玲， 如果是男生就不一定了，男生可能很理性。 对，我看我碰到七号男生好像都偏 理性多，你讲什么都是先说听 真的吗， 讲什么，对，真的吗。 那像如果是一啊三啊五啊这三个数字基本调性就很 care 自己，这是不是我要的，我感觉好不好， 这个当出发点。所以他们比较难反射性的说好。如果话反过来，谁比较容易变成是勒索别人的人，一号跟五号蛮容易的还有六号跟八号，因为他们都是比较掌控型的人。 欸，可是二号不会吗？我一直觉得 二号叫做情绪勒索型。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他的掌控的方式是看起来是软的， 就苦肉计那种吗？ 对 啊， 所以二号跟七号，我刚才说的是掌控比较明显是一五六八，可是如果是走宫斗心机跟情绪的是二七就没那么明显了，二跟七。好，而四号会掌控在哪里？你每天几点要起床，几点要吃饭，他在那个规矩里掌控你。数字里如果用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觉得每一个数字大概都有可能，只是表现的样态不太 一样。 对，那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那个会希望别人欠他一个人情要还他的，那就是有二有七的。 哦， 那个都算在心里面。 哦， 他不会讲， 在演宫斗戏是。 对，算在心里面，他觉得哦，我这是帮你哦，你应该下次也要这样帮我。 回到你之前讲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够看重自己，够尊重自己的话，其实相对的被别人勒索的情况也会比较少。 对， 就合到数字上来说，其实好像也是这数字里比较看自己比较重的那种数字，好像也比较不会容易被勒索。 对。我们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就是如果你有学数字都会知道我们是很多数字的组成。那我们刚才讲的只是说你主要最重要的那个所谓几号人的那个数字。但其实像我自己啊，我是一号人，可是我是有四有六的，所以我其实我不小心也很容易被勒索。被哪种话？就是你要当标杆啊， 我这么认真栽培你啊，啊你是好学生啊，我对你很有期望啊，或者我们规定不能啊，我很容易被这种规矩道德标准好学生好孩子，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 是真的就拿规矩规定来框我们就还蛮容易被框住的。 可是不会框太久，你的我最后是一号人我就会压起来只是我会发现我会有那个被框的时候都跟那些事情有关。可是如果你用情感框我真的没用我就不是吃那一套的。所以也许你有很多的数字，你是个复杂体，但没有关系。重点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数字，你都需要一个完整的自我，这很重要。 对，其实我觉得学数字学到最后也发现说，与其说看别人看几百万个数字，我就不如把自己的数字看好。 对，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先了解自己，你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对待自己。 没错。 对啊，要不然就对别人都很好，那能量一直往外给，然后自己都对自己不好，回到家才那边说为什么我都这个样子，为什么就改变不了这样子。 对，而且我们最不希望就是把自己活得很没力量很苦嘛。但是这时候要补充一件事了，有一些人勒索你的方式就是把他自己活得很苦， 把自己活得很苦然后来勒索你。 你知道有一些不管是你的伴侣啊或者你的亲朋好友们，有人会把自己扮成很苦的那个角色，然后再对大众说你看都是他们害我的， 就是一种受害者情节嘛。 对，所以如果你看懂了，你是一个有完整自我的人，你看懂了这件事情，你会非常尊重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可是你不会进入那个被勒索的场域里面。 所以有完整的自己还是最重要的，你才不会是加害者，你也不会是受害者，你不用去勒索别人，你也不用被勒索， 对，也不用去当拯救者， 对， 没有必要。这种东西在家庭或者是宫斗剧里面好多这种事情， 对啊对啊， 嗯，欸，我觉得我们这个可以自己再开一集耶， 没错，我们下次来讲一个有学理的东西好了。 好哦好哦， 好吧，因为跟这真的是蛮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 好吧，那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里咯。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